即慢慢你就嗤之以鼻嘅，即 係我中意，都我上次都講過，我中意係有啲聲啊，即係聽下啲聲優嗰啲聲啊，聽下啲音樂啊，咁樣會好睇啲咁樣。 哦，咁你睇完套嘢，你會唔會再八下個聲優係咩樣咁樣？ 冇啊，大概都知道嗰啲樣。 吓？點解嘅？ 因為有時會睇下啲日本節目嗰啲咧，因為有個日本節目咧就會請嗰啲聲優咧去到。 上鏡。 係啦，同埋扮下啲，講下啲對白 咦，幾 啊， 過 咁 癮 樣 喎？喺邊度睇噶？YouTube 啊 ，YouTube 都有 ？YouTube 都有，叫咩 嘅，係啊， 名？ 叫咩名？我唔係好記得咯， 吓？ 因為我就喺日文，跟住 copy and paste 咁樣， 哦，即係你 但我 copy 又唔 嗰 識，我日 套， 文我都唔 即 知 係 點 你 講。 copy 嗰套動畫嗰個 係啊， 名。 你睇下泥豆子嗰個聲優都好靚女。 係，唔係依家啲聲優都好靚仔靚女 哦， 㗎， 有啲 搞 唔係， 到。 有啲都靚嘅，有啲就個樣唔好咁好睇。 唔係依家我覺得其實佢哋直情揀聲優唔係揀把聲啦，要個樣靚啦都要。 而家 因 我 為 唔 佢哋 知 咪 喎。 會出啲聲優雜誌，好似偶像雜誌咁樣 係啊， 㗎 都 嘛。 靚嘅， 係咯， 都靚仔靚女。 你肥頭得意，油頭垢面咁點出嚟砌啊？搞唔掂喎。 都係嘅，但係佢哋選個聲優好嚴格嘅。 係， 係啊，以我所知道就 即係要入醫院剪你條聲帶出 又 嚟。 唔使嘅，因為佢哋嗰個制度，日本嘅制度係即係前輩行先噶嘛，一定 係啊。 係啊。咁你要選嘅話，除非你嘅實力真係好出眾啦， 嗯。 咁啊正常都要浸好多年啊，咁先至可以上到位 浸好多年，頭髮都甩晒咯喎， 嘅。係啊，咁所以咧 大肚腩、角秃 個 头。 樣咧都有少少係帶動到佢。即係做主角嘅關鍵嘅，我都覺 哦， 得 係 係， 啊， 係以前嗰啲冇咁靚。 唔得，我一定要積極啲，我唔可以放棄，即係佢個樣係唔可以放棄嗰啲樣嚟。 你話邊啲啊？而家嗰啲 係啊，啲聲優樣嚟話， 幾靚啊都。 但係佢係一個唔放棄嘅樣定係點？ 又唔係佢哋講嘢，平時講嘢把聲同配音把聲唔同。 即係咯，佢哋一運起一運功起上嚟，應該係唔同噶嘛，成 係啊， 個 佢哋 氣 一 場 個 啊。 人係可以配幾個角色噶 係 嘛？ 啊 佢 係啊，喂， 哋 係咯，你《鬼滅之刃》嗰啲，例如咁多，你依家套套日本動畫都好鬼多角色噶嘛。 其實套套咧，大概都係嗰啲人嚟嘅 係 咧， 咯， 全部都 你 係 feel 到就係、 你聽 是，咦， 到 依 嗰把 把 聲已 聲。 經有佢個樣啦，已經 係 係 咯， 聽到。 咦，你之前哇，你心諗，喂，你咪上集先出完，今集有你 係 喎， 啊， 即係你除咗主角就冇得搞啦，主角就淨係配 主 主角 角 啦， 嚟嚟去都嗰啲咯。 係咯，跟住有啲閑角嗰啲就你 feel 到佢好忙咯， 反而女仔聲咧，有啲係男仔配 吓？ 嘅，係啊， 得嘅咩？ 得嘅， 你講日本仔， 有啲係啊， 香港就唔會啦。 香港唔會，香港做唔到。 係咯，但日本嗱，咁香港亦都見過係啲小朋友聲係女仔配嘅，即係就算佢係男仔， 係啊，但係男仔配女仔聲咧，你係聽唔出嘅。 好恐怖啊！呢件 係啊， 事， 係啊，少少咯，唔 咁亦 好恐 都唔 怖。 想見翻佢真人。 係啊，所以你唔好睇。 你係咪會即係睇佢咁佢啲節目，但係都會俾佢嗰啲男扮女嘅亮相嘅喎？ 係啊， 咁個收視係會激增定激跌 搞 定？ 笑嘅係，因為佢啲對白咧係好有趣嘅，講埋啲即係主持人想佢講嘅嘢咁樣。 哦，即係可能向住心愛嘅男仔表白咁 係啊， 樣 類 嗰啲， 似嘅， 係 應該 啦， 用啲咩聲啊咁樣咯， 係咁， 都幾好笑嘅。 哇！但係你又睇到你唔識日文嘅？ 入邊有中文字幕噶嘛？係嗰個日文嗰、那個，即係嗰個節目名冇啫嘛。 哦。 即係唔會譯埋個節目名，嗰啲名俾你聽。 OK，OK，OK，okay, 因為 YouTube 係咁喎， okay, okay, 知道。因為就有個 title 係唔知乜嘢。 好啊， 哦，到你分享咯，我講咗有幾耐，半個鐘未。 有啊，咁啊，我哋停一停，依集完先啦，我哋跟住下一集就再我分享咯。 好，下一集啦，已經。 喂，停機啊，大佬！好，多謝各位觀眾，我哋下集會傾下依個《鬼滅之刃》啊，多謝大家。